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凶刀上面一共提取到4枚指纹，但是没有一个是赵孙的，这似乎印证了他自己的说法，杀人的并不是他。傅志把禁令书拿给新建的时候，新建沉默了半天。这案子折腾到现在，几次转折搞得越来越复杂。说赵孙无辜，基本上他不信，但是要说孟军逼供，也有点牵强。凶器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压根没有赵孙的指纹。那到底孟国强是因为什么死的？ 有没有可能，指纹被抹除掉了？ 李磊坐在办公桌边上，提供了一个意见。 鉴定中心说没有擦拭的痕迹。 傅志在鉴定所就问过这个问题了，对方回答得很干脆。新建没下什么结论，而是给刑侦队打了一通电话，他找的是吴刚。 吴刚人不在，接电话的是他办公室同事。 去哪儿了？ 检察院。 这边新建刚挂线，就又有一通电话进来，拿起来是门卫通知他有警察过来了。他转头一乐， 还挺寸。 吴刚不是一个人来的，孟军也到了。两个人坐下，吴刚先给新建一个卷宗。 这是我之前预审的，你看看。 口供是孟军的，没想到这俩人还严格走了趟程序。新建翻了两眼，抬头看着孟军。 你大伯那天是去古董店？ 嗯。 孟军点点头。 我伯母是这么说的。他之前从几个朋友那里淘了个好东西，神神秘秘的说要拿去鉴定，然后一走就没回家。 比起之前，孟军现在的脸色好了不少，他这次是作为证人过来的，态度上也轻松了许多。 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我后来找那几个朋友问了一下，说是一幅齐白石的画，长寿松鹤图。 孟军说完，傅志感叹了一声。 哇，好东西啊，如果是真品，那价值就太吸引人了，吸引到足以让人为了这个发疯。 除了你大伯的那几个朋友，还有谁知道你大伯手里有这幅画？ 新建觉得这个案子越来越诡异，隐隐似乎是感觉到了一种可能，不过很多地方还是解释不通。 没有，连我大伯家人都不知道。 但凡是玩这些东西的，戒备心都很强，搞点什么都非要弄得神神叨叨的，不到最后都不肯跟人说句实话。不过或许也跟古董的价值有关系，随便一个物件倒腾一下都是几十几百万，也确实说不好谁会揣着什么心思。新建点点头。 后来这画找不到了？ 嗯，报案的时候也提过，不过当时觉得都是抢劫，没有特别注意。 事实上，要不是后来吴刚去孟军家里查，孟军自己都不知道那天丢失的东西里还有这么一个值钱的古董。无论是证人还是监控录像，都只能看见赵孙抢了车里的一个包，到底是什么没人清楚。听完孟军的证词，新建把卷宗合上，招呼下傅志。 走吧，咱们再去见见那个苦主。 这次他想知道赵孙有什么新鲜词儿没有。结果赵孙在新建问到那幅画的时候，很激动地站了起来。 画？什么画？ 后面的法警把他给按了回去。 你不知道车上有画？ 检察官同志，我连车上有钱都不知道。 努力地澄清着自己的清白，赵孙一脸的急躁。 我真的没杀人，也根本不认识那个人，我是被冤枉的。 如果你是被冤枉的，最初审讯你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被害人被刺了几刀的？ 那都是警察逼我说的。 赵孙被铐在一起的双手拼命地舞动着。 就是那个铁天青的警察，他打我，逼我说的。 新建冷笑了一下。 那他为什么要逼你承认呢？ 他们要破案，赵孙替罪羊。 赵孙答得快，他顶了一下快要滑落的眼镜，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而这个动作却让傅志皱了下眉。他负责记录的手顿了顿， 然后随手在口供卷的背面写下一段话递给旁边的新建。旁边的人看完皱起眉，抬头看了他一眼。监控录像上，那个凶手没有戴眼镜，明明是个很明显的漏洞，却一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或许是因为两个人的衣着实在太像了，所有的视线都很自然地被显著的特征吸引住，模糊的五官上到底有没有眼镜，几乎没有人会留意。直到现在复制看见这个动作才猛然反应过来。无论赵孙在这件事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当时下手的确实不是他。新建皱着眉， 赵孙，我希望你能老实交代事情的经过，耍手段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检察官同志，我所有事都说了，我真的是无辜，被冤枉的。 喊冤喊得字字情真意切，却没有办法让人信服。傅志跟新建后来从看守所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很沉默，肚子里的疑团越来越多，现在似乎就站在真相的门口，却就是不得其门而入，怎么都绕不到跟前。 我还是想不明白，就算凶手不是赵孙，抢劫的人到底为什么非杀孟国强不可，完全没有逻辑。先不说凶手到底为了什么杀人，单说既然杀人的根本不是赵孙，他为什么一开始要隐瞒事实，带着吴刚他们兜圈子？显然到现在为止，赵孙都不清楚孟军和孟国强的关系，而根据孟军的回忆，他大伯也没有跟赵孙有任何程度的牵扯和瓜葛仇恨。这件事到底起因为何，实在是让人一头雾水。凶器上既然没有他的指纹，他为什么故意不说实话？ 新建沉默地看着车前的景色，半天连一动都没动。复制的话他听见了，却也一时找不到答案。 你说赵孙既然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凶手，他是怎么知道凶手逃逸的路线的？ 无论他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在警局被逼供的那部分肯定不是事实。审讯的录像和记录吴刚全部都提供了，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剩下的问题就是赵孙这个所谓的巧合到底能够巧合到什么地步。最初的几次口供他都将这个案子的细节交代得很清楚，只是如果他真的不是监控录像上刺了孟国强三刀的人，他之前口供中提到沿途将凶器丢出高架桥的事情又是怎么了解的那么确切的？傅志看了新建一眼， 他还有帮凶？ 这个疑问句的语气更像是陈述句。傅志自己说完都愣了一下，觉得有些东西隐隐想透了，但是还是不通。新建在下一秒挂上倒档，把车开出停车场，直到车上了大路才敲了一下方向盘。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有帮凶，这个帮凶还就在我们的现有名单上。 回到检察院，新建把李磊和孟军、吴刚都叫到了办公室，他把这个案子里所有涉及到的人都摘了出来，在白板上列了一个关系表。吴刚看到他画完笑了笑， 这有点像我们刑侦大队了。 没想过有一天他会在检察院里跟几个检察官讨论案子到这个地步。新建拿着笔笑了笑，随即转过头一个一个地捋这几个人的关系。 首先，被害人孟国强从家里出来要去古董店鉴定手上那幅松鹤图，然后开车到路口发生车祸，被一个身着打扮与赵孙一样的男人打劫杀害，然后凶手驾车往东逃逸，整个过程被路口的米粉店老板看见报警。 他说到这里把笔递给旁边的孟军，后者顺次接上。 我跟老吴接到报警出车到现场，被害人已经身亡了。根据证人的描述，我们对往东的几条主干路段进行了封堵拦截，下达了通缉令，与此同时法证在现场取证。 赵孙是在距离案发现场近半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被抓到的，当时驾驶着孟国强的车，车上还有抢劫所得的赃款，但是放话的包已经不知所踪了。 这次接话的是傅志，这是一个人不可能完成的犯罪。李磊拿过孟军的笔，在关系图下面画了一张很简陋的地图，他沿着自己当时模拟的逃逸路线一路比着，选了三个可能的点作为中途换车的参考。 这里是他扔刀的地方，距离案发现场大概20分钟。 那里他画了个叉。傅志看着那张地图，摸了摸下巴。 既然赵孙明知道自己不是凶手，为什么一开始不干脆说出凶刀被丢在什么地方？那样不是更容易洗清嫌疑？ 这么有力的一个证据，他到最后都没说理由是什么。新建听见他这句话就笑了。 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 他在李磊的地图基础上找到了一个路口，在上面写了一个名字。 慷慨。 我明白了。